心不高，爱一个人

抛开所有的牵挂，请你给我一个拥抱，我便情愿泪染烧。 他下垂，直到夜里起了雪。请你给我一种粗眉，后果的人也后悔，要从绚烂走回平凡，才见到爱情的图案。 在乎